朝鲜国际问题研究院环境研究所研究师金锦基6月9号以美国是破坏地球环境的主犯为题发表了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把追求无限的碳运作为生活方式，在20世纪前半期采用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方式，就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则打着经济全球化的幌子，强迫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式发展模特，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促进了环境破坏。特朗普政府出笼后，接连撤销防止地球变暖的限制措施，并在6月1号决定退出巴黎公约等，干出了妄动。文章强调，事实清楚地说明，美国就是导致地球变暖来威胁人类生存和地球未来的主犯，是甚至阻挠世界为防止地球变暖做出努力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的人类仇敌。